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我嘅大师兄，而且系呢个香港演艺学院客席讲师，仲系摄影师啦，仲系喺 UCLA 读过书嘅大师兄，好好多 title 啊！佢就系黄晓初先生啊，初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初咁啊，上一集咧，我记得我哋就讲咗莎士比亚嘅背景啦，咁啊，咁我哋又讲过下四大悲剧啦，咁啊，同埋悲剧喜剧嘅分别。其实是不重要的这样东 西。我不是不重要的，不需要被他困死自己的。 是啦是啦，即是不需要说啊怎样分呢，怎样分，不需要被他困住的。咁好啦，今次呢我们真的想讲一下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其实都很出名的。咁你上次说你最深刻的呢就是 Macbeth 马克白啦。咁我们今天呢就先由马克白入手去讲一下究竟莎剧是什么什么东东呢。 好啊。 咁马克白他的故事先啦，他故事你上次我记得你讲过呢，就说跟伊迪帕斯王是有些相似的。咁不如你讲个剧情俾我哋听啦。 咁我首先讲马克白嘅成个古仔先啦。 好啊好啊。 马克白嘅古仔其实就係发生喺苏格兰。 苏格兰。 苏格兰。当时呢苏格兰就同时俾两个唔同嘅国家啦就攻打緊。咁就当时就有两个将军就分别就负责对付两边啦。咁其中一个就当然係马克白啦。咁马克白就凯旋而归，而另一个将军都係凯旋而归嘅。咁啊皇帝就好开心啦，个戏就一开始就係收到个捷报，就係佢哋打赢咗啦。咁跟住呢个戏其中一个主体好重要，成日都出现嘅，就係、是、有三个巫婆。三个巫婆呢就係、是、先知神谕咁呢就出现啦，就佢哋就遇到马克白同埋另外一个将军啦，就係Banquo 啦，就係两个人都係打胜仗返嚟啦。咁呢啲巫婆呢就捉住咗佢哋两个，就同佢讲啦，喂马克白你犀利啦，你好快呢就会俾人封着㗎啦，会封地俾你啊。跟住马克白就黐线咁你讲乜嘢啊，佢话仲有啊，你就嚟会做皇帝添喎。跟住佢话你讲乜嘢啊，你傻嘅咩，咁走走走走，唔好阻住我哋。咁跟住佢哋两个就继续行啦，点知就已经遇到有其他嘅侍从，就即刻同马克白讲啦，就恭喜你啊，皇帝已经啱啱呢就话呢嗰个同挪威做内应嗰一个人呢就俾皇帝杀咗啦，佢嘅封地而家封俾你啊，你就系嗰个封地嘅一个侯爵咁样啦，咁样。咁就吓真系㗎。哎呀，我仲以为头先嗰三个女巫系乱噏嘅添，咁点知佢讲，咦，咁佢话我会做皇帝，唔通见嘅咁样啦，咁又翻到去就去到就见到皇帝，咁皇帝就当然系好对佢好好啦，咁就话喂，不如搵日去你个城堡嗰度食饭啦，咁皇帝就去佢屋企食饭，咁呢件事咧，马克白就同佢个太太。Lady Macbeth 系啊，好出名嘅角色啦，都系 角色啦。呢个喺莎士比亚嘅剧本入面好出名嘅角色。咁同佢讲，咁呢一个马克白咧，其实就有少少优柔寡断嘅，就话都唔得噶，我做皇帝黐线嘅咩？点啫？唔好啦咁样。点知讲咗俾佢老婆听咧，个老婆就系喂掂啦，嗱嗰三个女巫话你会有封地，你而家有封地啦，佢话你会做皇帝，咁你就应该会做皇帝噶啦，应该系坚噶啦，咁应该要搞啲嘢喎。咁亦都因为个皇帝就去佢屋企嗰度。就作客嘛，咁佢哋招呼佢，咁呢个 Lady Macbeth 即係马白夫人呢、就话嗱咁样啦，我哋呢就灌醉晒佢哋，连门口嗰啲侍从都灌醉晒佢哋，咁我灌醉晒佢哋之后呢，你就去杀死个皇帝，咁跟住我哋第二日呢就嫁祸俾嗰啲侍从，咁咪得囉，咁 佢哋醉晒 係啦，如是者佢哋就做咗呢样嘢啦，咁点知你个马克白就好内疚啦，其实马克白夫人咧都内疚嘅，亦都出现咗嗰、那个即系好出名嘅就系洗手啊！佢半夜会梦游，然之后就走去洗手啊，好多血迹啊，好多血迹啊咁样。咁就辗转呢个皇帝死咗之后咧，又有好有趣嘅嘢啦，就系嗰两个王子咧就话死啦，会唔会有人对我不利啊？佢哋两个就逃走啦。点知佢两个逃走呢，啲人就觉得啊，佢两个应该系身有事啦，应该佢两个做噶啦。咁跟住啲人咧就真系走咗去推举马克白。 就做皇帝。 系、 啊。然之后马克白咧又记得啦，佢哋上一次见到嗰几个女巫嘅时候，女巫仲有一个预言嘅，就系讲嗰个 Banquo， 即系佢另外一个将军啦、啊，就系话。你呢就是这个将军呢就好八卦，就是说咁我点啊，我会不会做皇帝啊，我啊点啊，咁跟住嗰几个女巫就曾经答过，就话你就唔会做皇帝。不过呢就是、英文嘅原文就应该话你就应该会凑大一个皇帝嘅。咁、就是寓意就是话佢个仔啦。咁、马克白就记住呢样嘢。咁佢上咗任之后就喺度諗啦，咦 咁 嗰个系一个系一个即系有可能会 威胁到佢， 会威胁到佢。咁佢就设宴啦，就请佢哋嚟啦，同埋咧就系揾杀手就杀佢哋两个。咁咧就杀咗个阿爸，就杀唔到个仔。 系 咁呢个马克白就一路都好担心啦。佢就喺个设宴嘅时候坐喺度食紧饭咧，就见到呢一个 Banquo 个鬼魂 异象啊， 系啦，见到个异象，咁佢就发晒神经咁啦。咁而同时咧，身边嗰啲人咧就开始觉得，哇，我哋个皇帝做乜嘢啊？开始越嚟越疑心重，又傻嘅，又癫嘅，脾气又暴躁，佢哋就开始好担心啦。咁亦都开始动摇，就系、是、要想办法，我哋要搞掂呢个皇帝，或者我哋有冇办法改善呢个情况咁样。咁慢慢开始咧。就有人亦都怀疑，就係会唔会係当日其实係马克白杀咗呢个先王啊咁、样。咁就佢嗰两个走咗去外地嘅王子呢，就亦都开始密谋点样可以攞返个皇权啦。咁、马克白就开始好担心啦。咁佢就走去想办法搵返个几个女巫，问佢喂点啊，点算啊，而家我驚喎咁样。咁几个女巫呢就有另外一个预言就走出嚟。佢呢个预言好有趣。有个预言就係话哎，如果要你落台嘅话呢，就一系就嗰个树林会行埋你嘅城堡度。咁而呢你亦都放心，冇人打得败你嘅，最少有阿妈生嘅都唔会打得败你㗎啦。 即所有系阿妈生嘅人都唔会打得败你㗎啦。 即系个英文当然嗰个字眼就唔系咁啦，但系意思就系话系由女人所生的。 系啊， 都唔会可以打败你嘅。咁、佢就冇死啦，无啦啦个树林点会行埋嚟啫？个个都有阿妈生噶嘛，我冇死啦。今次佢就好老定，咁啊翻去啦， 系啦。 点知翻到去，人哋咧就真系打到嚟啦。咁佢就叫啲人就帮手，喂，快啲啦，反击啦，咁样。咁但系啲人就开始唔肯帮佢打啦。咁而马伯夫人咧，亦都辗转咧，系因为太过惊啊，咁佢就自杀死咗嘅。咁到最后呢就係、其他人嚟开始攻打返嚟嘅时候，就係咩呢，佢哋喺嗰个树林度将嗰啲树枝斩咗落嚟作为掩护，就係、话希望呢等马克白嗰边冇办法知道我哋究竟骨头有几多人，就用啲树枝遮住自己。咁远处见到嘅时候就好似成个树林行埋嚟咁样。佢自己死啦点算呢，咁样。到最后一场战争呢就係、呢个马克白对住呢个苏格兰另外一个贵族啦，就係、叫麦德麦克德夫吓嘛。佢就话哈，你唔使同我打啦，你输硬，因为所有有阿妈生嘅人呢都打我唔赢啦。咁点知呢一个麦克德夫呢就同佢讲啦，你好彩啦，你今日遇着我。因为呢佢就係剖腹生出嚟嘅，就唔係正常生产出嚟。所以严格嚟讲呢，佢就唔係 born from a woman， 即係唔係由女人所生。跟住咁你呢次大件事啦。咁就係咁样到最后就一嘢咁就吉死咗马克白。到最后个故仔就係咁样，马克白就到最后死咗，就完咗个故事啦。 呢个系四大悲剧嘅其中之一。 係啊，四大悲剧。 好有趣啊，初你可以将悲剧讲到咁有趣，好犀利啊。下初你有讲过呢，即係一个故仔写得好。就是一可以几句说话讲到出嚟。可唔可以用几句说话总括下故事讲咩呢，即係可能我哋听众听到吓咁复杂几个情节。咁如果简单啲讲系点呢， 就係马伯佢就係有一个预言话俾佢听佢有机会做皇帝。而呢样嘢呢令到佢突然间有一个好大嘅野心。而呢个野心呢喺佢唔控制佢而俾佢无止境咁样发大嘅时候呢，到最后佢係做出咗好多错事，到最后呢啲错事呢亦都令到佢越嚟越癫，到最后佢亦都步向佢自己嘅灭亡。就係佢自己以为自己啊、我系掂㗎啦。我系得噶啦，我可以做咗皇帝噶啦，冇人可以打败我噶啦。而到最后咧，佢就系面对住一个佢冇谂过会出现嘅情况，就系、自己到最后就输咗咯。 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详细讲下马克白嘅内容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咧一劇之本啊！頭先阿初咧就將馬克白呢個故事咧，好精彩又好似好喜劇咁樣講咗俾我哋聽。但係佢係莎士比亞嘅四大悲劇其中之一啦，就係馬克白啦。咁呢個故事咧，頭先咧啊，我記得上一集阿初講過咧，就係同伊迪帕斯王咧有相似性。我而家咁樣聽落，係真係好似啊！首先就係有好多先知喺度徘徊啦，係啊。咁跟住同埋咧，就係個主角都係俾先知影響得好緊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啲，同伊迪帕斯王最相似嘅地方係點咧？ 我諗即係心水清嘅聽眾咧，或者係你去睇呢個戲嘅觀眾咧，呢兩個戲啦，你都會發現有一樣好有趣嘅嘢嘅，就係、是、如果唔係嗰啲叫做先知嘅人。嗰啲叫神谕嘅人出嚟搞搞震，讲话，哎呀你死啦，你生嗰个仔到最后会杀翻你噶。咁佢哋其实唔会放逐咗自己个仔，又唔会想整死自己个仔，唔会流放咗，跟住佢又唔会走翻嚟杀翻自己嘅。 嗯， 即系如果嗰个先知唔系同佢讲话，哎呀你一定要揾到系边一个人杀咗前朝嘅皇帝，如果唔系我哋就大件事噶啦。咁又系啲先知搞出嚟嘅。马克白咧又系点咧？如果唔系个先知同佢讲。佢諗都唔會諗，佢唔會同佢老婆講。 佢冇呢個念頭。 佢老婆又唔會叫佢咁做，佢又唔會殺咗個皇帝，佢都唔會成為皇帝。如果唔係啲先知嘅話咧，其實呢兩個戲咧係接近行唔通、講唔通，唔會發生㗎。係。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好有趣地喺一啲即係我哋咧而家咧可以稱佢為古典啦，兩個戲入邊有嘅一個狀況，就係一啲先知、一啲神喻、一啲嘅力量。 但係呢個元素咧係真係以前嘅劇種裏面好多都會有嘅一個元素，有啲宗教故事咁樣啦，都好多先知嘅出現。 我諗呢樣嘢同真係我哋當事人嘅生活係有關。 嗯， 我唔係想講任何宗教或者迷信唔迷信嘅，但係人係改變緊嘅。即系人点样睇个世界，即系话好似以前你如果讲古希腊嘅话，嗰啲神系住喺奥林匹克山上面噶嘛， 系 直情系住喺嗰度噶嘛，佢哋可以去揾佢噶嘛，呢个宙斯系会走落山嚟调戏良家妇女噶嘛，会同嗰啲民女系会发生关系，会生啲仔出嚟噶嘛，好多我哋嗰啲古希腊嘅传说入边嗰啲人物都系宙斯啲仔嚟噶嘛， 系嘛， 即系佢哋睇嗰个世界系咁样嘅世界嚟噶，咁而一路落嚟系去到就算系莎士比亚嘅年代，其实呢啲嘅宗教观都未必有好大嘅改变，特别系即系人对于神、对于先知、对于一啲我哋唔知嘅能量、对于一个我哋唔知嘅世界、一个神秘嘅世界，都 系 有一啲睇法。同埋仲有一样嘢好紧要，我哋系讲紧我哋去睇戏，就算系当时嘅古希腊嘅悲剧， 嗯。 古希腊嘅悲剧嗰啲古仔，其实原本都系传说嚟噶。 系啊， 系呢个索福克里斯，索福克里斯系将嗰啲嘅传说嘅预言嘅古仔变咗做一个戏，然之后做出嚟，佢有佢嘅改编加工噶。 嗯， 咁而莎士比亚嘅呢啲戏都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喺入边，就系用咗一啲当时嘅已经有嘅一啲嘅元素。佢改編加工係做咗一啲戲出嚟嘅，咁而輾轉去到咧嗱，大家聽落去可能你諗翻，你會覺得好好笑嘅。而家我哋講寫實啦，咁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係幾時開始，同埋係點樣嚟嘅咧？講出嚟你聽翻會覺得好好笑嘅，係有咗100年到嘅啫。 写实好近代， 好近代嘅嘢嚟噶。而当时啊，我哋100年前，如果大家对艺术史有一啲认知嘅话咧，咁当然啦，戏剧艺术系喺所有艺术系发展得最迟嘅，即系啲艺术嘅乜乜主义、文物主义，全部都系由绘画先，跟住开始有音乐啊，甚至系舞蹈啊，开始展现到最后先至有戏剧噶。咁而喺100年前系咩时候啊？系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时候，系Sigmund Freud， 即系弗洛伊德心理学发展嘅时候，系嗰阵时开始，我哋发觉人系有得去。研究嘅，先至开始有一样嘢叫写实，而当时系咩啊？系实验啊！我哋而家讲实验剧场啊，讲 experimental theatre 喎，嗰阵时做写实系实验嘢嚟噶。 系，即系你依家做有先知嘅嘢就系实验嘢啦。 而家好实验添啊！如果你而家咁样做， 无啦有先知， 即系都唔会话而家有先知就系实验嘅。但系你谂下，其实嗰样嘢个源远流长啊！我哋而家讲，我哋觉得系边有鬼噶？我哋啲戏见到有鬼嗰啲已经唔系写实噶啦。其实所有写实戏真系写实噶嘛，系咪？但系呢样嘢其实有咗100年到嘅。 咦，真系几得意啊！即系讲翻，如果我哋讲我哋第一个剧咧，就系讲古希腊剧场。即以前咧就系觉得哦，可能戏剧咧就会有啲先知，有啲唔真实嘅嘢，呢个就系佢哋习惯嘅模式。反而到我哋依家改变落嚟咧，我哋觉得啊，好实在先至好睇，我哋追求咧就系哦最真实嗰一面啊。但系调翻转头咧。 以前呢反而即係你講啦，呢一百年我哋先至開始研究呢一樣嘢。 可以咁講啦，即係嗰個研究係有啲唔同嘅，咁啊即係。 即係先發展開展、啊、哦，真實 其實嗰陣時我諗最主要影響嘅真係弗洛伊德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即係講人嘅心理學開始話人係有得研究佢嘅心理行為。 係 咁樣，而一百年同時係咩啊？我哋有咗導演都係80、200年嘅咋，即係都係喺呢啲咁嘅年代慢慢衍生有呢啲咁嘅概念、而開始有呢啲叫寫實，甚至係去到自然主義，即係去到話同真實係冇分別嘅，希望做出嚟。但係你如果點會有人好似莎士比亞劇本入面嗰啲人咁樣溝通㗎，咁樣講嘢用嗰啲字㗎？唔會㗎嘛，係佢哋有某一種係我哋英文話 heighten 咗，即係一個詩化咗、超然咗嘅一個方式， 浪高咗， 係啊係啊，咁樣去表。表现或者去呈现一啲人物，令到嗰样嘢真系好似我哋以前睇呢啲叫做classic 啦，叫经典啦，好多系咩啊？皇后将相、贵族达官贵人，但系而家你睇下啲戏系讲最高尚嘅飞机师噶啦，咁跟住就系、其他好多戏都系讲系凡夫俗子、普通人嘅，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要讲整个戏剧史嘅改变。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讲翻《马克白》嘅内容。哇，讲讲下我哋讲到咁阔，讲成个戏剧， 系啊， 个屎出嚟添啦。咁我嗱讲翻《马克白》啦，我记得上次问咧就，阿初四大悲剧里面你最深刻系边个？咁你话系《马克白》，点解你会觉得《马克白》对于你嚟讲系咁深刻嘅一个剧本呢？ 第一样嘢，我之前都提过下嘅略略，就系、我觉得好嘅戏系一个梦啦。咁而一个好嘅悲剧就应该系一个大噩梦啦。即系我谂马克白呢一个戏咧，系警醒好多人嘅。即系嗱，当然唔好话有先知或者唔先知啦。我哋就当呢一个先知系一个，你当系你心入边嘅一个心魔， 系啊。 又或者你喺度谂啊，如果我有一日杀死咗我上司，又冇人知嘅，咁跟住会升我咯。即系我哋可能都有啲人会谂啲咁嘢噶嘛，即系都有啲人成日谂埋啲咁嘅嘢噶嘛。咁但系呢个戏咧，辗转系讲紧，其实系好多人一啲佢唔控制自己嘅一啲欲望。当我哋做出第一个错误嘅决定，一路系咁做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越做越多错事，导致步向自己嘅灭亡咯。我谂好多人做坏事，又或者做好事都系咁噶。其实就系、可能一开始有好小事嘅啫。如果喺街道突然间有个阿婆问你：，哎呀，后生仔，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带银包，你可唔可以借1000蚊俾我搭车翻屋企？你睬佢都嘥气啦，你知道一定系呃你钱噶啦。但系如果你见到个阿婆，佢过马路，佢唔知点过，佢好惊。你见到你初初你可能冇咩，但系你谂谂，不如我扶佢过去啦。扶到过去，佢话：，哎呀，唔该晒你，后生仔。哎呀，死啦！我唔见咗个银包添，哎呀，我仲谂住过嚟搭巴士噶、哦，啊后生仔，你可唔可以借5蚊俾我搭巴士？你会借5蚊俾我？ 系啊，系啊。 跟住佢去到，哎呀死啦，我唔知个巴士站喺边添。啊后生仔，你知唔知12号 A 喺边度搭啊？咁、你可能都唔知道，你啊，不如我同你搵啦。你一步一步越做越多，你就会缠住去噶咯。 最终会俾1000蚊佢，其实 好可能佢真系会俾1000蚊佢。但系做坏事都系有样咁嘅嘢，就一开始你可能真系唔知系咩，但系你行错咗一步。跟住你就一个冚一个，一个冚一个杀，然一个杀第二个，然之后到最后个心开始黑咗，亦都红咗，即系你红咗系嗰个心红，系你一路一路越嚟越大胆做坏事， 火遮眼嗰种， 火遮眼嗰种红啦，系啦，咁就开始令到佢变成咗一个真系坏人咯。而呢个戏我谂系。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嘅觀眾，唔係一個係唔係戲劇家，唔係一個係唔係對戲劇有研究嘅人，而係講緊一個人嘅一個惡念。我咁樣睇咗呢一個噩夢，到最後對自己一個警醒，而係我好記得嘅咯。 但我聽你講嗰種野心咧，我覺得咧隔離有一個人咧，即係除咗先知啦，慫恿得。阿 Macbeth 阿马克白好紧要嘅，就系佢太太咯， 都系女人啦， 女人啦，怂恿都系好紧要，即系佢可能好惊，唔想杀，但系佢老婆系觉得你唔系杀唔到啊，你梗系要做啦，你梗系要做皇帝，你要杀人啦，梗系，佢老婆系俾咗好大嘅推动变，令佢变成恶魔嘅，咁其实呢啲 Macbeth 点解系一个一直都会公认为一个好难做、好大挑战性嘅一个女角色咧？ 呢个角色有趣嘅地方系，如果我哋 哋试下将件事调转啦，系讲紧有个女战士遇到有几个先知话俾佢听，你有机会做皇帝，然之后个老公翻嚟听到之后话：，喂，你梗系搞啦，点会唔做皇帝啊？你搞啦，你听落去好自然， 系啊， 件事相对地自然啲啦。但系你听到个老公话我怯怯地，跟住个老婆正常嚟讲就啊咁，梗唔好啦，做坏事你做咩杀人啫？ 唔好，但系你咁讲，我觉得依家香港系好正常啲啊，系啲女人怂恿啲男人，你梗系要去啦，你梗系要去抽呢个奖啦。如果我点样有电视啊咁噶嘛？即系以前可能系会觉得应该男人去怂恿个老婆，梗系要做啦。依家就好似 make sense 啲。 系啊， 咁但系啊，点都好啦。咁但系点解 Lady Macbeth 呢个角色好似咁大魔力嘅咧？对于女演员嚟讲， 我谂系因为我哋特别系作为演员嘅朋友仔咧，我谂少遇到咁嘅角色啊。 嗯， 呢、這个角色系比较特别嘅。 系， 佢系一个女性嘅角色，但系佢嗰个行径系好独特啊！即系你好少见到类似咁嘅角色。嗱、嗯，我唔系话呢一个女人。Lady Macbeth 喺个戏入边，佢就系男人咁样、 嗯、 但系你谂下佢个动机啊，即系我哋又可以讲翻戏情转合。佢呢个人物嗰条线系点样？佢呢个人物系佢听到话自己个老公有可能会做皇帝， 系啊， 佢冇谂过自己会点，佢冇谂过自己就可以飞黄腾达。佢其实佢可以系啦，呢、這个纯粹系一个选择嚟嘅啫，我唔系话咁啊。佢可以系纯粹系，诶、哎，听到话自己个老公有机会咁样，佢想帮自己个老公，可能佢都好惊噶。好、嗯、明显佢好驚啦，如果唔係佢唔会杀咗人之后知道自己关事之后佢会夜晚会梦游然之后洗手啦， 係咪 佢一定係好驚㗎。但係佢为咗想自己个老公可以飞黄腾达做到皇帝，佢连自己嘅良心连自己嘅驚都唔理，禁咗佢，然之后佢同自己个老公讲有咁嘅机会你梗係想啦，点会唔做，我帮你。我帮你做咩啊？帮你灌醉啲士兵。但系佢有帮手嘅，即系佢都好惊啊，因为佢都好惊啊。但系佢系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佢都有野心。 嗯。 但系佢嗰个私心，除咗系佢自己，亦都系对佢老公好。 嗯嗯。 嗱，咁你咁样去睇呢个角色嘅时候，佢系咪有趣啲啊？即系佢唔系一个冇血性嘅一个女人，然之后梗系杀咗佢，然之后自己做皇帝。佢唔系嘅，佢系有一个可以咁样选择嘅层次嘅。而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去攞住呢个角色嘅时候，你觉得好演啊？即系佢有嘢好做啦，有层次啊嘛。佢、 嗯嗯、 同时又系一个关心佢丈夫嘅人，亦都系佢又惊，但系佢又想个老公做到皇帝，佢又真系要落手落脚去做嘅。咁系咪 又有惊到梦游，惊到洗手，最终又死埋，几戏剧性啊！呢、這个 系非常戏剧性嘅， 系 所以就呢个角色，我谂系咁多女演员都趋之若鹜咯。 其实有好多书啊，或者有啲新建立嘅剧本咧，系净系讲 Lady Macbeth 添啊。即系我谂 Lady Macbeth 对马克白嘅影响都几深。好啦，阿初依家讲。咗马克白咁多嘅故事啊、内容啊、剧情啊、佢嘅资料嘅时候咧，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咧，讲翻个喜剧咯。 哦，又好啊， 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开始咧一剧之本呢一个节目啦。咁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咧我嘅大师兄黄晓初先生喺度嘅。阿初你好，嗱阿初，我哋头先咧就讲完马克白呢一个剧本啦，就好似哇好多灾难性嘅剧情发生喺个主角身上面啦。咁嚟紧咧我哋就会讲一个喜剧啦，睇下系咪咧即系咁。咁喜乐啦，系咪先？我哋讲下《威尼斯商人》啦。 哦，好啊，《威尼斯商人》 系啊，因为呢个剧本咧系陪住我同演艺学院咁滞，差唔多每年咧都有人做啦，或者有啲巡回剧咧都会攞佢嚟做啦、 哦。 因为咧佢有一场系喺个法庭嗰度嘛，呢、 哦、 法庭戏系最好做噶嘛，最有嘢去讨论啊嘛，好似系咁样啊。咁其实咧，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威尼斯商人》呢、這个故事系讲啲咩啊？ 威尼斯商人呢个戏呢最主要就係当然係讲有一个人佢就叫 Antonio。 係啦、這個、 安东尼奥就係呢一个威尼斯商人啦。咁佢就有一个好好朋友就叫 Bassanio, 应该係咪 巴萨尼奥 係啦。巴萨尼奥。咁两个好老死㗎啦。咁、那个戏一开始就係呢个巴萨尼奥就遇到个难题啦。 就系即系男人嘅嘢，唔系事业就是、爱情啦。咁佢就中意咗个女仔，就叫做 Portia， 系啦，波西亚， 波西亚。 嗯， 咁啊，佢就要想办法去追呢个波西亚。咁呢个波西亚咧，就因为系贵族嚟嘅，咁、佢就想自己堂皇啲，可以走去咧有型有款啲。咁就 系 要啲水脚噶、 啊。 咁佢自己冇钱啦，咁就走去问呢个做商人嘅朋友啊，安东尼奥就借钱啦。咁安东尼奥就话：，哎，大件事啦！我啲钱咧，而家系投资晒， 砸住咗， 系砸住咗，就唔系做地产嘅，好彩，佢系做船运嘅。 哦， 咁啲船就喺晒海出边，啲钱都未翻到嚟。你而家又咁赶去，点解你咁赶啊？佢话：，哎，因为咧有好多人咧都去追求呢一个波西亚。 系， 咁咧就呢一个波西亚个爸爸咧就立咗条规矩啊，就系要咧嗰啲追求者咧就解开一个谜团，就系咧有三个宝箱啦，分别系金啦、银啦同埋铅嘅三个宝箱。咁佢哋就要喺嗰个宝箱上面咧，就有一个好似嗰啲叫谜语啊，佢要解到个谜语，然之后就拣啱嗰个箱，咁就可以同波西亚结婚啦。咁佢就话：如果有其他人搞掂咗，咁我就娶唔到佢噶啦，我一定要尽快去啊。咁呢个安东尼奥就点算啊？咁佢哋就话：喂，不如我哋去借贵里啦。 系， 因为城入边有个好出名嘅贵里， 人哋叫高利泰，系啦， 即系贵里啦。我哋而家叫大耳窿添，呢个喜剧嚟噶嘛，系咪？咁啊，有个大耳窿。就是呢个Shiloh， 就是一个犹太人， 哈洛克， 就是一个犹太人嚟嘅。咁、恶名昭彰啊，因为当时嘅文化啦，就好多人都唔鍾意犹太人嘅。 系、 因为犹太人呢就佢哋最出名做嘅职业就係咩啊，就 係、 是、高利贷囉。就 係、 是、做高利贷，所以就周围啲人都唔鍾意佢嘅。咁、但係佢哋而家冇办法啦，被逼呢就要去问呢一个大耳窿高利贷，就问佢借钱啦。咁呢个哈洛克就话：哦，你咪平时周围唱衰我嗰两个人，你而家嚟问我借钱啊？ 有恩怨嘅仇家嚟嘅， 点、借俾你啊？唔好嘅咁样啦，咁就系讲咗一轮之后，到最后就话：啊、哎，咁样啦，我借俾你都得，唔收你利息啊？点话？不过咁、如果你还唔到钱嘅话咧、我就要你切一磅肉俾我。 系 咁呢个 Bassanio 佢好朋友就 诶冇问题嘅， 唔系 Bassanio 就系唔好啊，你唔好啊，到最后最多我唔娶老婆啦，你唔好咁样帮我借钱啦，一磅肉我还唔到点算啊？跟住呢个安东尼奥就话：我点会还唔到啫？我而家啲船喺海啫嘛，翻嚟我就还到噶啦。佢都傻嘅，借咪借咁样就借啦， 实还到 系、就立借据、就话咧，如果真系还唔到钱嘅话咧，唔使俾钱啦，你就还一磅肉就得啦。 嗯， 咁啊立咗借据啦。 系 咁呢个Bassanio借咗啲钱就当然就去揾呢个心仪嘅对象啦，這個、波西亚啦，就去追求嘅啦。咁佢真系追求到嘅，咁啊系有其他王子啊， 即系唔知拣中咗嗰个盒噶嘛？ 拣啱咗个盒嘅，就系原造嗰个盒啦。咁佢就拣中咗个盒，因为呢个波西亚其实都中意佢嘅，以前都见过呢个Bassanio嘅。咁佢就诶点解佢仲唔嚟嘅？点解佢仲唔嚟啊？咁啊嚟到就好好彩，佢又拣到嗰个盒，然之后两个就即刻就 有情人终成眷属啦。 但系同时间咧就大件事就出现啦，就系、是、有海难啦，又嗰只船啊翻唔到嚟。咁就大件事啦，佢哋就发现就还唔到钱，咁呢次嗰个阿 Shiloh 就真係心都凉埋啦，哎呢次掂啦，就唔即刻磨定刀，咁即刻就告上法庭啦，哎佢哋借咗我钱又冇还，咁唔知点算好呢，咁去问个法官啦，係咪先，咁就佢哋都束手无策，咁呢个Bassanio一听到就即刻赶返嚟啦，上到法庭就唔知点算，连呢一个威尼斯嘅总督都已经啊咁真係难搞啲， 真係写到明喎， 真係写到明喎，咁唔知点算，咁佢就话：啊，我哋请啲专家嚟搞下啦。咁请啲专家咧，咁呢个时候呢个波西亚咧就 即系头先阿巴西尼要娶嗰个女仔啦。 娶嗰个女仔，佢就听到咁样，佢就想睇下点样帮到自己嘅丈夫同埋丈夫嘅朋友啦。咁佢就乔装成一个男人，就乔装成一个法律学士，就去到个法庭之上。咁去到法庭之上，咁点算呢，咁所有证供攞晒出嚟，咁然之后咧呢个学士啦，即系波西亚啦，就问呢一个夏洛克。就话喂，咁样有冇计倾啊？不如算数咧，人哋而家肯赔两倍、哦，两倍制唔制啊？咁佢话唔制，我咧就只不过系要遵照我哋立嘅约，就你只要俾一磅肉我得啦。 我唔系要钱啊，我就要一磅肉噶咋。 喺呢个位嘅时候咧，就呢个波西亚咧就话，诶、哎，咁冇办法啦，咁我哋就唯有遵照嗰个法例就执行啦，咁就俾一磅肉佢啦，就咁咯，就咁决定啦。咁死啦，咁全世界都知道，点算啊？真系。切一磅肉啊，仲要话系最近佢心脏嗰一磅肉，咁呢个时候夏洛克就即刻磨定刀行出嚟，你仲唔死咁样，咁就去切佢一磅肉啦。咁喺佢落刀嗰下， 波西亞就突然間出聲啦，乜意思？我唔記得咗提你，你話要一磅肉，但係你而家攞人哋一磅肉，你唔好搞人啲血喎、啊。你唔好流一滴血喎、啊，如果流一滴血就難搞啲喎、 啊。咁啊，人哋冇話俾任何一滴血、啊。 唔遵照嗰個你哋立嘅約，咁啊睇你點搞咧？你快落刀啦，落刀啦，做咩唔落刀啊？咁咁呢個時候呢、這個哈羅就死啦，咁點算咧？佢話 點樣攞肉唔攞血、啊？ 係咯，你玩我咩？你真係擺明係自己中咗伏。咁啊，到就話，唉、哎，算啦。咁我唯有就我收返嗰个两倍嗰个钱就算数啦。咁呢个时候波西亚又唔得啊，喂你同人哋立晒借据㗎嘛，而家根据你哋立嘅约，咁你就要攞人一磅肉㗎喎，你而家要攞钱㗎唔得，咁违反嗰个合约嗰个精神，因为佢系一个法学家嚟㗎嘛，应该系一个法律学者嚟㗎嘛，咁就唔得㗎嘛。咁跟住到最后就话一系你就攞人一磅肉，但系就唔可以流血。一系你就 乜都冇啦， 咁到最后就唯有死死地气，哎呀，咁就乜都冇， 唉， 咁啊，到最后就唯有就走啦。 嗯， 点知佢一转身走就，诶、欸，你而家咪走住啊，你而家就大件事啦，因为咧，我哋而家要告你咧，就系、是、谋害我哋威尼斯嘅公民，佢就相反就俾人告。 系 咁啊，捉住佢俾人告，然之后就话咧嗱咁样啦，而家你就谋害我哋嘅公民咧，就按法例咧就应该要坐监死刑兼系罚款嘅，咁、 哎、 就判佢咧就系话将佢一半嘅财产咧就要判俾佢想谋害嘅人， 哦 就判俾呢一个安东尼奥啦，咁你安东尼奥到最后就话，唉、哎、算啦，唔使啦，唔好，不过就咁，就你唔使俾嗰啲财产我，但系咧就要佢做两样嘢。 系， 即系而家讲翻咧，我都觉得几唔人道嘅，就系佢话第一就系要佢改信基督教， 嗯， 啊，第二就系要将佢嘅财产嘅继承权咧就俾佢个女，因为喺个古仔其实前段咧有讲到佢个女咧系同人私奔咗嘅， 啊，咁呢、這个系 啊，谢西加， 谢西加系、啊、就有个佢个女咧就同人私奔咗， 系、 嗯，咁佢就一路都好嬲呢个女，同埋咧就根据佢哋犹太人嘅习惯咧就唔会。将佢嘅财产留俾佢嘅女，咁佢就要佢改信基督教，然之后要佢将佢嘅财产咧，就个遗产啊，如果有一日死咗嘅话咧，就个继承权要俾翻佢个女。咁、 嗯、 对呢个夏洛克嚟讲咧，就系、是、一个极大嘅侮辱同埋极度难受啦。到最后佢亦都系被逼接受嘅。咁喺呢个时候就即系、就是、个喜剧嘅元素又再翻出嚟啦，就系咩咧？喺呢个时候就。当然呢个安东尼奥同埋巴山尼奥两个就满心欢喜咧，就多谢嗰个法学士啊！你真系最有智慧啊，醒到不得了。 系 咁，佢哋就想多谢佢啦。咁系因为其实呢一个法学士其实就系之前啊波西亚假扮噶嘛，但系喺波西亚同呢个巴山尼奥结婚嘅时候咧，波西亚其实就俾咗一只戒指呢、這个巴山尼奥，就话你要应承我，无论任何情况，你都唔可以遗失呢个戒指，唔可以除咗佢。咁呢个时候咧，波西亚即系佢。扮呢个法学士咧，就同佢讲话：，哎，我乜嘢报酬都唔使啦，唔好啦。佢话唔系嘅，我一定要多谢你嘅。咁佢就玩佢啦，就同佢讲：，啊，不如咁样啦，我就样样都唔中意啊，我啊见你嘅戒指嘅，不如你俾你嘅戒指我啦。咁、 哎、 样咧，佢就两难啦。点算咧？到最后佢都系因为呢一个法学士系救咗自己嘅好朋友，曾经以自己嘅命去帮佢嘅。因为安东尼奥某程度上系将自己嘅性命压上咗赌注。然之后到最后真系有机会死嘅，而到最后呢个法学士系真系救咗佢，咁佢就将呢个戒指就俾咗佢， 送咗俾呢个法学士啦。 咁到最后佢哋就两个冇咗戒指啦，咁佢就嗱就翻去揾波西亚，咁波西亚当然就嗱临撇就即刻就翻去就扮冇嘢啦，系咪先？翻到去扮冇嘢，哎呀你哋救翻啦，真系好嘢啦，冇事啦咁 啊，老公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阿波西亚就咦？只戒指咧咁样，跟住佢哋就死啦！咁我哋要因为要救我朋友嘛，哦，你又应承我唔俾人嘅，你衰啦你咁样。咁当然到最后，波西亚就系话俾佢听，其实佢就系假扮嗰个法学士，就攞翻佢嘅戒指出嚟。咁到最后就大团圆结局啦，就系、是、呢、這个安东尼奥又冇事啦，呢、這个巴山尼奥又同呢个 Portia 又喺埋一齐啦。然之后嗰个女即系哦 Shiloh 私奔嗰个 女咧，亦都同另外一个好似叫 Lorenzo 啊。一个好朋友，系啊，兰索就两个人咧就结咗婚，就到最后就大团结局，大家就喺埋一齐咁样就完咗个故仔啦。 好啦，依家咧听咗个故仔之后，等我消化先。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多啲佢嘅内容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头先呢我哋将莎士比亚嘅威尼斯商人呢就啊错好精彩咁样讲咗一次出嚟啦。咁其实阿卓演绎莎士比亚呢其实咪唔容易，你有冇睇过啲作品你好鍾意或者觉得咦唔应该咁喎，咁嘅例子俾我哋讲下呢。 其实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聽到有人做莎士比亞嘅戲呢都耍手擰頭 嘅。係 真 係 好驚。我自己我好老實，我真係好驚。因為日長啦，同埋有陣時呢嗰啲劇本呢係都少少間接㗎。即係有陣時嗰啲嘢又開始距離我哋遠啲啦，我哋又唔係咁清楚。但係調返轉好嘅戲應該係永恆嘅。 係。 即係唔會因為個時代改變咗而嗰個戲係唔通嘅。 嗯嗯。 但係好多時啲人做莎士比亞呢其中一個最常犯嘅錯誤係咩呢，係過分雕琢啲字。 喔、 哦。個個都嘩大問號啊，啲字好靚啊、哦。個個呢就喺度攞住份劇本啊，我背曬呢度一路睇嘅時候就一路回味緊嗰啲字有幾咁優美。 嗯。 但係即係我唔否認佢嘅文字嘅優美。 嗯。 但係我哋要記得嘅係到最後个演出，即系真系个演出喺台上面嗰、那个，先至系戏剧嘅到最后核心。 系 到最后，我哋唔系单纯要求啲文字有几靓。我好斗胆咁样啊，讲一句就系、是，你啲字几靓都好，个戏唔好嘅话咧，都系唔得嘅。 系 我好记得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有一个好叻嘅编剧系嘅同学， 系 佢最叻嘅地方就系佢识好多我哋唔识嘅字。 嗯， 即系我哋成班三个导演，三个编剧，连埋个教授，个教授系仲要系墨西哥人嚟嘅。佢就个剧本入边咧，每一页最少有三四个我哋冇人识嘅字，佢好开心噶。但系我哋个个都唔识得开心。佢嗰个系喜剧嚟嘅。 我记得咧，以前我有两个朋友都系嘅，佢哋都系英国嚟嘅。有一个咧就可能乡村啲嘅，但系佢识嘅文学作品系多好多，佢哋识好多字。咁我记得另外一个咧，佢就学广东话嘅。咁同我哋倾偈话有一次咧，同另外一个识多啲字嗰个人倾偈嘅时候，依份我都系英国嚟啊，但系我好多字我都听唔明白。 咁呢个就係个戏剧位囉。但係佢嗰啲字係冇令到佢个戏係增长咗。 係因为其实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字去取代咗，但好大家都好容易去明白到了解更加多㗎嘛。咁就冇用嗰个更加简单嘅方法，但係就用咗个更加複雜嘅方法。 係啊，同埋好多时戏呢真係讲緊戏呢，我諗如果听众听我哋几集之后你会发现呢，好多时好嘅戏系唔系喺言语之间，系喺个事件嘅发展。我哋大部分我哋一路讲嗰个故仔，我哋根本就唔需要讲佢讲嗰啲乜嘢，系讲个事件发生到边度，然之后你为件事件紧张，个事件点样解决而紧张，啲字靓系锦上添花， 系 同埋编剧编得好咧，系点样令到嗰啲人有呢啲角色啊，有嗰啲睿智讲得出嗰啲说话，你冇可能写一个乞衣，佢冇受过教育，然之后佢文绉绉咁讲好多嘢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系唔通噶嘛， 系啊系啊。 咁而如果一个戏好嘅就系佢点样可以令到一个好聪明嘅女仔，佢可以扮演一个法学家，而佢全部系情理之内，佢又会讲嗰啲字，但系意料之外，佢竟然咁样解决个问题。 嗱， 当然啦，呢个古仔其实好多人，我相信咧，小学嘅时候，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威尼斯商人系小学嘅时候，即系有啲英文嘅 reader 嗰啲好短嘅故事书咧，咁就我系第一次咁样接触嘅。咁我嗰阵时听到哇，呢个女仔好聪明啊，识得咁样解决个问题，好叻啊！即系我哋系会咁样睇嘅。咁但系嗰样嘢系到最后你谂翻，唔系佢用咗个咩字去描述嗰一磅肉，系佢用咗个咩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然之后到最后我哋觉得呢个女仔好叻。佢用嘅字再深，唔会令到我突然间觉得佢叻咗噶。其实可能会令到我哋觉得我哋唔识佢多咗噶，因为我哋唔知佢讲乜嘛，系咪？但系就我谂好嘅戏其实系咁样，系个事件。唔系嗰啲用字，所以好多时我哋去睇莎士比亚嘅戏咧，其中个败笔啊，就系啲人太过雕琢喺啲字度，佢忘却咗戏剧嘅根本系唔系单纯喺啲字度、哦，我唔系话啲字唔重要啊，我再强调，系喺啲字下面，喺啲人角色之间嘅交流、事件嘅发生，点解好多时最有戏嘅位系咩啊？停顿。 哦、 即系我哋迟啲都会讲某一啲作家系好出名写停顿， 系啊系 啊， 斯托夫啦，好出名写停顿啦，系咪？仲有 哈洛品特， 系啦，Harold Pinter 啦， 系 诺贝尔文学奖嘅作家啦，都系好出名嘅写停顿。点样一个停顿系令到个戏系更加劲？ 系 冇字啊！即系你谂下，唔系单纯啲字有几劲啊嘛，而好多时睇莎士比亚嘅戏就系呢个系一个 好多時敗筆。香港都有一兩個老前輩就好出名嘅，就係、是、 都有，或者好多大團細團都有做過嘅。 文學家，即係佢對英文係好純熟，但係代唔代表佢對個戲有一個好大嘅把握能力，能夠呈現到嗰個戲最重要嘅部分呢，我就好有保留。亦都喺香港，我亦都唔係淨喺香港啦，但係喺香港我都睇過外國嘅團體表演啦，本地嘅團體演藝學院嘅表演啦，又或者係啲坊間唔同嘅劇團嘅演出啦，我都見過好多唔同嘅演繹，特別係威尼斯商人，我都最少睇過兩三個版本。譬如我嚟講翻啦，最重要嗰場到最後嗰一場嘅法庭戲，咁究竟我哋點樣去定位嗰啲人咧？我好記得我最近睇嗰個版本咧，喺香港睇嘅，就係、是、到最後咧呢、這個即係法學家，即係呢個波西亞呢個角色啦，到最後佢係。一路都唔知点算，唔知点算，唔知点算，死啦点算啦！再系咁嘅话，佢真系会割脚忽肉噶。 系啊， 跟住到最后，佢临要落刀嘅时候，咪先喝停咗，佢都仲未知道自己要做咩。跟住佢谂谂啊，你如果而家咁样割脚忽肉，你唔可以流血噶。其实唔系噶，因为成件事由波西亚第一日，佢话我要去帮佢。佢如果唔觉得自己有咁样嘅能力， 系 佢去嘅话。真系盏搞嘅， 佢唔会行呢一步嘅，唔会行出呢一步。 第一，佢一定系已经系好聪明。 系 咁好啦，佢系唔系已经决定咗咁样去执行呢样嘢咧？我唔够胆肯定。但系如果喺嗰一个头先我讲嗰个演出入边，你咁样去定义呢一个角色，咁样去做嘅话，其实系违背紧个戏本身嘅设定啊。 系 个戏本身嘅设定咧，系讲紧呢啲男人啊，呢两个男人，即系先唔讲佢哋系唔系有同性恋倾向啦，即系点解会为个朋友去追女仔而即系将自己嘅性命作为赌注？我先唔讲呢样嘢先，因为我睇过啲版本就系讲佢哋两个有少少呢啲倾向嘅，咁但系唔紧要。但系呢个女仔嘅出现喺个戏入边啊，即系同好多嘅古文咧。都有一啲類似嘅情況啊，就係、是、女人咧，好多時都係點講啊 ，symbolic 咗，即係象徵咗咩咧？智慧。即係唔講咩啦，就講聖經啦。即係女人都係好多時被象徵為智慧。咁但係喺呢個戲入邊，其實波西亞呢個角色咧，係就係見到呢兩個男人係為咗友情啊，為咗愛情啊，係做咗啲傻嘢，而到最後最有智慧嗰個就係呢個波西亞。你諗下點樣見到佢嘅智慧呢？第一，佢點樣解決到個問題啦？第二，佢臨尾點樣玩嘅戒指都好見到佢嘅智慧，係一個幾咁聰明嘅。你去定呢個角色點樣做嘅時候，喺成個戲個框架架構個起承轉合入面，佢應該係點樣定呢？當然有啲人討論呢個戲會話：喂，如果佢一早已經知道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就冇戲可做㗎喇喎，即係佢點做都得啦，佢已經知道曬所有嘅，知道曬個結局，咁就冇咗個戲劇張力喎。呢一點我都可以同意嘅，但係如果我哋又講返喺我嘅戲劇世界入面，一個主角嗰樣嘢 系 一个主角，而家个主角系 Antonio， 即系你如果要拗嘅话，你话系 Antonio 也好，系 Shiloh 也好， 系啊 ，Bassanio 也好，你话系佢哋三个边个一个，我都觉得讲得通，但你冇可能讲系 Portia 啊， 系咪先？咁所以相对地，我会将呢个波西亚呢条线咧放得低少少嘅， 系 最重要嘅系佢做嘅呢啲嘢如何影响场内嘅主角个心理线啊嘛， 系啊， 咁样嘅分析之下，我哋知道个戏嘅主线系讲紧 Antonio。 系， 同埋 Bassanio 到最后点样去解决呢个原本为咗追女仔到最后差啲负上咗性命嘅呢件事？呢一个法学家佢嗰个决定喺嗰下话，你而家去割佢忽肉啦，系根据个你哋个立嗰约，你可以去啦嘅时候，个戏系更加有张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喺呢一度，我哋咁样嘅分析，呢一个波西亚呢个角色一定要系好聪明，个戏先至成立。 系啊系啊系啊！ 而我就係睇過一啲處理啊，就係唔知點解定義呢個波西亞都係好驚好驚，然之後到就邊咁啦咁樣， 攞佢哋喐驚，唔係啲驚咁。 係，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個戲就冇咗佢原本最即係我認為啦最有型嘅地方。 我覺得你頭先嘅詞睿智係好啱形容佢。 係啊，好緊要啊！佢呢個角色喺個戲入邊，因為成個戲入邊嗰啲人都係傻噶嘛。 係， 其實嗰兩個男人係傻噶嘛。即系点会为咗即系我唔够胆咁讲啊，可能佢真系好爱呢个女人啦，爱到一个地步，佢可以即系将自己嘅朋友嘅性命都摆上去。咁当然啦，佢冇，因为佢又劝咗佢唔好啦咁样。但系呢个朋友为咗自己嘅朋友，竟然可以唔紧要，我就压上呢一磅肉，即系自己嘅性命。 即係竟然係咁嘅。嗰啲人係為咗友情，又或者我哋頭先講，可能佢哋有啲同性戀嘅傾向，唔知啦咁樣，係將佢嘅性命押上咗。但係到最後最聰明嘅就係呢個波西亞。 但係最後我有一樣嘢咧，頭先好有興趣嘅就係、是、你講咧一個主角嗰一樣嘢，其實咧你點樣去睇個戲個主角係邊個？同埋今次呢一個戲啦，威尼斯商人啦，我哋見到沙洛啊、夏洛克啦，其實佢好似一個反派咁，但係其實佢係呢個戲嘅好主要嘅一個人物嚟噶嘛，冇佢又成件事唔成立噶。你點樣睇主角呢樣嘢啦？錯 嗱，呢一個如果我哋真係要講呢一個關於主角呢個題材嘅，我諗我真係可以開足一集嚟講、 啊、 因為呢一個係成個我諗戲劇理論入邊，除咗我認為最重要係起承轉合之後咧，跟住最重要就係呢個主角嘅理論。呢、這個主角理論當然亦都有牽涉頭先之前提過嗰啲啦，悲劇英雄啊嗰啲咁樣嘅各種各樣嘅嘢啦。但係呢個所謂嘅主角，我認為最簡單幾樣嘢嘅啫。第一，成個戲最主要嘅動作嘅執行。嗱，而家成个系最主要嘅动作嘅执行者咧，其实就系安东尼奥点样帮佢呢个朋友去娶到个老婆，到最后都娶到啦。但系佢因为佢执行呢个动作，导致佢遇上某一个问题啊嘛，就 系 佢还唔到钱啊嘛，系咪？咁但系当然你又可以话，喂唔系，同时间其实有另外一个人执行一个好大嘅动作嘅，就系点样令到自己可以报到仇。 系啊， 因为呢个安东尼奥同埋巴山尼奥系曾经系冤枉，唔系冤枉佢嘅，即系诬蔑佢啦， 系咁喺度， 系啦仇家啦，总之佢要报仇啦，所以佢一路执行呢样嘢，到最后佢系执行到或者执行唔到。嗱喺古典嘅，即系或者系真系我哋讲紧亚里士多德嘅诗学，咁样去讲，就 系 有一个叫 protagonist 啦，一个正主角啦，同埋一个 antagonist， 一个反主角啦。因为所有冲突系一个正反力嘅 互相角力啫，系咪？ 咁你一个正一个反，嗱，我如果我哋真系要讲嘅话咧，你话呢个戏个主角系安东尼奥也得，你话系夏洛克也得，但系你话系波西亚咧就难啲啦。对我嚟讲最重要嘅系咩呢？就系嗰个人第一，佢系最主要动作嘅执行者，同埋佢系经过件事件之后咧，系有一个最大嘅我哋叫 realization 啊、 哦， 即系佢明白咗一样嘢嘅。咁、而呢个戏咧的而且确，夏洛克呢个角色咧系有一个好大嘅醒悟啊，即系我认为佢可以有一个好大嘅醒悟啦，佢唔一定要有嘅，即系有啲人可以觉得佢到最后都系郁郁寡欢咁，然之后，唉、哎，我真系惨啦，我真系惨啦，佢可以继续系咁样嘅，咁亦都因为咁啊。夏洛克呢个角色咧，系成为一个最多人争住要做嘅大角嚟嘅，系一个好出名嘅大角。即系最近上一次电影有人拍咧，边个做夏洛克啊？阿尔帕仙奴，即系你谂下，系争住做嘅呢个角色，真系。因为其实我哋以当日莎士比亚年代嘅时候，呢个角色就好惨啊！佢唔应该话佢好惨，佢抵死，因为佢系犹太人啊嘛， 系啊， 因为佢系高利贷啊嘛， 系 咪？但系你而家谂翻，其实嗰啲人系歧视佢。 嗯，系啊， 所以点解咧？去到近代啲人开始演绎呢个夏洛克呢个角色嘅时候咧，佢慢慢咧越嚟越系被描写到一个系好可怜嘅人。 系 到最后，佢个女又走咗，跟人私奔，佢嘅财产又俾人攞走咗，系 嘛？ 原本系佢系遵照法例，佢要执行嘅，佢执行唔到，唔关佢事嘅、哦，系你哋要嚟借佢钱嘅、哦，佢攞唔到嘅钱，到最后仲要俾人虾。其实佢又好惨嘅，即 系 如果咁样睇，咁喺我嘅世界入边咧，你如果真系要定嘅话，你边个都可以当佢系主角，但系好可能你要将个剧本有少少改写，因为你可能 即系啲角度上面嘅唔同， 唔系，譬如呢一个戏咁样啊，如果你想夏洛克系主角嘅话，不如我哋第一场就系阿安东尼奥同阿巴山尼奥一齐走去问佢借钱咯，第一场系呢场啦，跟住我唔使描述太多佢后边佢又去追女仔啊，可以提嘅，但系唔使见到佢追女仔个过程啦，系嘛，反而佢个女系啦，反而佢个女私奔。嗰啲我哋可以描述多啲啦， 系、啊、嘛？ 到最后嗰、那个法学家翻到去嗰只戒指嗰啲又唔使描述太多， 啊啊啊、 但系嗰个法学家原来系人哋假扮嘅，你揭唔揭露出嚟咧？又会嗱，你揭同唔揭又好大唔同咯、哦。因为如果嗰个法学家揭露咗出嚟，而夏洛克系知道嘅话，那个故仔又唔同咯， 系、啊、嘛、啊？ 所以呢啲位你去定义边个系个主角嘅时候，同成个戏。个主脉络咧系会有一啲少少嘅调整，但系个戏个主要嘅事件咧就唔需要好大嘅调整。但系你想喺一个乜嘢嘅观点角度去讲个戏咧，就可以令到佢有啲嘅改写咯。 啊，阿初，今日真系多谢你啊！咁下集咧，阿初你会同我哋讲咩？可唔可以预告下咧？ 喂，下集不如我哋揾套戏讲下，揾套电影讲下。 讲、啊、电影好啊，好啊。 咁我想揾套希望多啲人睇过嘅，等我哋唔好系咁讲啲冇人听过嘅剧。 好啊，好啊，好啊。 不如我哋睇套《无间道》啊，我哋讲下《无间道》啊嘛。 各位听众咧，如果你哋咧呢个礼拜得闲睇定《无间道》，下个礼拜翻嚟咧就同我哋一齐进入《无间道》嘅世界啦！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